原本我没能量再试，无奈我错多了一次，竟想与你同时，让这事情开始同拥抱，但如像有次，然后你说不太可以，不相处过，原来你不知错是我，就算花种不开过，又再贪心想结果，明知将结局重播，未来承受更多，坚决不彻底，代价多么贵，明天对自己克制，极厌倦再三相恋中跌低，估计不彻底，代价多么贵，如若为例停低，必将领形势，开心应该最贵。凭感觉，像仍未看破，如十八九真太不妥，这种悔过从前已很多，错是我，就算花种不开过，又再贪心想结果。